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听风骚，听风骚，听风骚，重要嘅事讲三次。我系小张张， 危险下假婆， 咁早嚟 来咯，要唔要走啲黄色罩裙？食早餐， 讲乜嘢？ 食早餐啊？ 你冇嘢嘛？你冇嘢嘛？ 唔系你头先嗌咗一轮，我要消化一下。 唔紧要，唔紧要。我讲啲嘢唔系俾你听噶。 唔紧要，都唔紧要。 唔紧要，唔紧要。 十一点钟， 你冇耳疮在，唔紧要，我冇所谓。 唔紧要，十一点钟，我慢强就嚟噶啦。到时睇下点样收拾你。 唔系收拾 我。我有个朋友叫阿天，佢有三个小朋友，叫咩名？ 天恩。 错。 有个朋友有三个仔。 是啊，去阿天啊， 跟住咩啊？ 有三个小朋友叫咩名？ 三个小朋友叫咩啫？一天、两天、三天。 今天、昨天、今天、明天，啱啱 去讲啦你。 真系咪三个答案嚟？ 系咪激死咧？自己攞嚟衰啦！ 唔系昨天、今天、明天啱唔啱？ 错啊！ 谂的。好，翻嚟我哋继续播《去天地基本生效》，星期三，三岁到几温顺咧，湿度74%。 我唔答，我唔谂。拒绝谂嘢， 拒绝再换。好啦，我哋有哥哥 犀利，原先同哥哥庆祝生日啦，系、 yeah. 啦。咁客家婆嘅话咧，同哥哥有关 嘅。哇！ 死命！ 行着又换来代替换， 夜店是难的，但你是满的。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当我车你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换， 就算越刺激，就算越刺激。 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 早上十点十七分，我哋有哥哥张国荣。 拒绝再换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都系比较炎热嘅，吹微风。听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即系呢两日又有阳光又有雨啊。上昼天有阳光，同样都系啦，有骤雨。今日大家过一个愉快的星期三，今日陪住我哋到晏昼一点，有风骚快活人，亦都有哥哥啊。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用也换。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用也换。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天大地大 其实真的很容易，我以为你们会估到 恋爱大过天， 天只是一个头、啊、 天啊天啊救命啊， 他三个小朋友可能还有一些，我不知道、 啊啊、 他个有 天仔乐园 他有一对 天生一对， 是啦，像我才或者二品都是天生的，天生一代， 天生二品，天生二品，天生我才， 好好好， 太 劲 了，我咪就太劲了，我想不到， 笑翻， 我收翻， 大家开， 收翻， 好， 喂，你收两次即系点啊？ 我再俾翻一次你，负负得正 ，OK， 够。 完未啊？ 够啦够 啦，得啦得啦得啦， 咩点啊？ 咁嚟噶咯喎，啊 嚟啦！ 我今日想开一个咧，就系你阿妈女人系列嘅，因为我知系啊，因为你哋一定话，哎呀阿妈都知啦， 咁系啊嘛， 系啦。好呢一个咧问题， 阿爸都应该知噶啦，系嘛？ 阿爸基本上， 阿爸阿妈 基本上日日都系， 日日都系， 佢唔讲啫个题目。 唔系我哋唔讲啫。 好呢个咧就系女仔，除咗外貌之外，你觉得有啲乜嘢？即系讲嘅喺，即系吸引男性啦，系最重要嘅咧， 性格咯，温、柔咯。 有几样嘢嘅文章里边咧，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啦吓。第一样嘢，不如阿马老师你讲下先， 你 讲下先 啦。 除咗外貌，除咗外貌，除咗外貌， 身 材 唔计外貌，都唔系呢啲，唔系外形嘅。唔系外形，因为你 唔系啊，你而家问紧佢啊嘛。 佢 我想话俾你听，我好肤浅嘅咋。里面啲嘢 who care？ 我继续继续继续，唔好扭唔好扭， 窒住我嘛！我谂就真系外边睇到嘅嘢咯，即系你佢真要吸到你嘅眼睛， 系 你先，咦？ 先要过咗呢关先， 系啊， 其他啲咩都唔使讲， 系啊，冇意思啊，即系。系啦，睇到嘅就系身材啦、样貌啦。 唔 系 你肯承认呢一样嘢，我觉得好好，系有啲唔认噶嘛。 系啊，就笑容啦，笑容好紧要嘅。 诶，呢个就系第一啦，呢个就系呢边为咗第一。 如果成日苦口苦面嗰啲咧，真系拜拜。 男女都系啦。 系啊，我同意啊，同意啊。 但系又唔系，后生嘅时候系中意有一啲好似艺术家咁样。 酷啲啊嘛。 系啦，即系总之佢就系冇表情噶。 系啊。 讲嘢咧都系一句两句字嗰啲 ，O 唔 OK 啊 ？O 啊。你觉得自己幸唔幸福？幸开唔开心？开， 讲多句会死， 系有啲会咁，系讲多一个字都会死啊！你明吗？系啊， 我明啊 ，O 唔 O K？ O 开唔开心？ 开， 食唔食嘢？食， 男定女？ 佢一定话系食嘅，因为佢就系唔食，因为有两个字。 都費事啦， 係啦，費事 就講成算啦。 我有一定食啦，幾好啊！ 第一就係話笑容啦，呢一樣嘢咧真係好討好嘅，即係見到佢耐唔耐笑啊，同埋笑到甜啊咁樣樣咧， 係啊， 傻笑啊！ 我覺得女仔有啲即係如果佢笑點低啊，真係幾可愛嘅，即係乜都笑，係啊。 但係有啲女仔笑聲好淒厲嘅喎，嗰啲又點計咧？嗰啲 即係嗰啲 淒厲嗰啲聲係你先聽到啫。 我啊听唔 冤闻奇闻， 佢唔系笑声系嘛？ 我点知佢？ 你搞错咗，即系佢会听到啲凄厉。喂，谂下形容一下嗰啲凄厉嘅声系点样？ 我 喂，你再系咁啊啦， 嗰啲咁咯。 啊， 明晒， 喝骂声。 咁都唔关事啊吓，就算佢开头识你嘅时候嘅话，有好灿烂嘅笑容，但系识得耐嘅话，呢啲咁嘅声嘅就间唔中都要揾嚟嘅，就系 一定会 吊一吊味， 调剂下，调剂下。 不过我觉得女仔把声好紧要嘅，如果太我公喉就真系闷啲， 声我同意， 太声沙。 其实我好怕有一啲天生嗰啲声嘅咧，系啲娃娃音嘅，但系佢真系改唔到，佢真系好惨。即系例如佢就话，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即系今日加拿大地区嘅就有阵雨，佢真系咁样嘅， 啊、 就好似人哋咧吸咗啲笑气。 同埋街市卖嘢嗰啲啊，你次次你都系咁嘅声。 咩唔系？嗰啲 师奶话， 嗰啲冇所谓，你唔会带佢翻屋企噶嘛？系咪先？ 娃娃声，你真系如果你同佢开心，即系好开心嘅时候，梗系 OK 啦。 但系有啲女男仔系中意嘅， 烦嘅。 有啲男仔系中意嘅，佢哋会觉得佢哋好 Q， 即系好似唔晓大咁样。 系啊，仲要两只手指喺度喐下喐下。 系啦，影相永远都一定。呀，咁嗰啲咧，系啊， 好得意啊， 系啊，系啊，清香嗰啲咧， 慢慢 得，我唔得， 系我 都唔得， 系啊，笑容。 嗱，除咗笑容之外，第二样嘢咧，同阿 Sarah 讲嘅有少少似，但系咧，佢会再深入啲。嗱，首先你有个品格啊嘛，呢一个咧就系讲女仔有肯听男仔讲嘢，有啲女仔咧得啦，你唔使讲啦咁样。但系如果呢个女仔女朋友都好啦吓，即系佢系愿意听你讲嘢嘅，俾时间听，同埋你讲嘅嘢佢真系有听嘅咁样。咁男仔又会觉得喜欢嘅， 大部分都听啦。 点解？ 唔听嘅 咩？听乜嘢先？ 唔系你讲咩？ 乜嘢啫？乜嘢都听， 可能 你死啊！ 哦， 我喺呢度， 我 唔系讲呢啲。 有时你会讲呢啲嘢噶嘛？哎呀，唔同你咬你死啊！咁样嗰啲 嘅。死开啊！你同我拉 就好， 拉你。因为咧，佢系讲紧愿意听男性嘅一啲可能心里边嘅烦恼啊、心事啊、感受啊、生活。我今日做咗啲咩？起码佢会听咯。 咁唔系叫，咁唔系叫听话，咁叫聆听佢。 其实我觉得。可能男性不愿意听多些，未必是女性不愿意听，会不会是即是男仔，即是男仔可能会反而觉得女仔有很多嘢讲啊，所以即是调返转，我觉得男仔反而未必愿意听女仔， 即是你每日就是 反而对方是这样对 他 咯，应该 是不是，我觉得反而女仔是愿意听的，一般来讲，但是男仔就不知道， 我不是， 你觉得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如果你说讲的就是说听他讲他平时生活的东西的话，是的，其实你有时就是你会自己做自己的东西或者吃东西，你听他讲的就是同一時間係 multitasking 緊嘅，咁其實係 OK 嘅，但係你就會話俾佢知嘅就係其實你個樣已經，你個 gesture 已經話咧俾佢聽嘅就係其實我而家唔係全程喺度聽緊你做緊你嗰啲嘢咯，日常生活嘅嘢嘅話要分享 OK， 但係如果佢話俾我聽你有即係我有心事，我就真係會用心聆聽，甚至乎同佢分析，以及嘅就係會俾翻少少嘅意見佢咯，係啊，我會㗎。我会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几好嘅聆听者。 即系你唔系话街市买嘢佢呃情嗰啲嘢啊嘛。 系啦，唔系呢啲咯。 嗰两样都两样都重，两方都重要啦。即系男仔听女仔听都系重要。 我觉得嘅就系佢有事嘅时候，我会用心聆听多啲。但系如果你话喺平时嚟讲嘅话，就冇啊！你嗰啲鸡毛蒜皮嘅嘢，有时 我听咪听，唔听唔听咯。 都要讲嘅，咁佢知道你究竟每一日你做紧乜嘢嘛？ 系 咪都要嘅 ？OK 啦， 系咯 ，OK 啦。 嗯，冇错。 男女都系啦， 男女都系，冇错。 唔系净系女仔， 听下对方讲嘢吓。最后一个女仔，即系我觉得。香港嘅女仔都有嘅，就係、是、體貼啦，即係有時咧都會了解啊，佢好攰啊，今日誒坐低。 你點解會咁講？ 我覺得 你講嘅時候，你仲眯埋眼，好享受咁。 佢做咩？諗緊呢個人。 佢哇好奇啊！ 你有佢啦。 哇！佢唔係個樣衰到咩？ 佢好中意眯埋眼，自己眯埋眼，體貼好温柔。 你使唔使留意我講嘢嘅樣 子？但係頭先有一個人講嘢，就是、你睇住我先，係兩個人嚟。 咦？佢 肯定係啊！冇理由咁啊嘛，呢头就好体贴， 系啊， 呢头有一个 品味嘅， 哦， 呢个地方危险， 你依家先知啊，傻， 咁系咪啊？你觉得体贴呢样嘢 绝对系， 绝对系好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佢系啦，斟杯茶俾你啊，你 唔舒服嘅时候， 系啊，呢个紧要啊，真系紧要，点啊？有咩唔开心啊？咁样， 其实呢一啲系咪真系其实男女都要咧？唔系净系女仔咧，系咪啊？即系其实男仔，我就倒翻转头啊，我都要想你体贴啦，我。咁样跟住就啊，无端端 系， 唔系 死我！可能喺朝头早嘅时候，你会见到有个后堂咁摆咗喺张台度，嗰啲嘢咯，即系我觉得好浪漫嘅。 我一生人真系试过 一次，讲。 我朝头早去刷牙啦，佢挤咗啲牙膏喺我牙 齿， 我真系试过呢小明，我未试，我真系未试过挤牙膏俾人，但 我 都试过。即係切好咗，我感受我依家都記得，係真係幾開心。 即係佢為你去做一啲好少嘅事情， 好少咋？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 我好多， 擠牙膏， 乜嘢都擠，擠暗瘡啦。 喂，擠啦！ 女仔好中意幫男仔擠暗瘡噶，唔知點解？係啊， 我唔知啊。 唔係，我亂講嘅啫。 擠牙膏你 冇認真，冇認真 咁核突。 都唔係啊，我覺得。 唔係呢啲小事嚟。 哇！我唔會俾佢假手於佢咯。 太污糟啦！係啊，即係核突嘢唔好。 咪咯，即係擠落隻眼度點算啊？咪 咯， 咪咯。 嗱，女朋友唔會驚核突嘅呢啲嘢。 啊，你嗰啲就 你啫， 我絕對。 我知咩叫核突。 你千祈唔好埋嚟，系啊，唔系啲太 OK OK OK。 如果生暗疮，我已经唔好想见佢啦。我叫佢知，系咪先？跟住仲要话唔核突，梗系核突啦。咩叫核突都唔知 啦。嗯，好得意啊！嗱，暗疮仔同我讲嘢啊。 好，仲有咧？ 仲有咧？最后就系女仔有时都要一定嘅独立，即系唔好靠晒个男仔咩啲。你哋帮个手啦，我拎唔到啊！哎呀，唔知咩，即系好多嘢咧都要嗰个男去帮手。咁咯，有時男仔會覺得好辛苦，大壓力，即係你少少嘢你都話做唔到啊，或者唔想做啊，都係個男仔去幫佢手。 你尋晚遇到咩事啊？不如你講俾我哋聽啦。 噔噔噔噔，我琴晚冇嘢，我琴晚瞓得好開心，好掛住今朝，一齊同你做節目得唔得？我今次冇咩難講嘅， 真 係 慘係，但係揞住個良心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九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午开幕，超过6000个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包括来自38间央企的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式致欢迎词话，国家主席习近平11年前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经进入下一个黄金十年，香港作为全球最开放城市，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享有祖国和全球优势，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提供世界级基建和专业服务贸易支援，香港亦都是自由和多边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峰会获中央认可，汇聚全球先进经济体贸易投资合作，贸易数据反映一带一路经济体具有庞大潜力。直府发行第九批银色债券，规模500亿，保证息率唔少过四厘。中大刘助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话：，而家市场上嘅定期息率已经少过四厘，而且未来息口系呈向下趋势。今次银债市的年期系3年，到时息口可能只系得1至2厘，所以佢认为今次银债嘅息率系非常吸引。庄太亮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估计，今次银债的发行额将可以达到550亿。至于新一批银债第一次放在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之下发行，发债所得的收入可以分配给合资格的长远基建工程。庄太亮说，以往政府有足够资金的时候，银债募集所得的资金主要用作集资，但是现在政府需要钱，发债就真正发挥它的功能，用作基建发展。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和争取再度入主白宫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举行两人之间的第一场电视直播辩论。两人上辩论台的时候先握手，开始就经济问题针锋相对。首先发言的贺锦丽说，他计划建立机会经济，承诺解决住屋成本问题，帮助年轻家庭。他又攻击特朗普，形容总统拜登 登同佢当年上任之后都忙于清理特朗普做总统嘅时候留低嘅经济烂摊子，又多次话对方喺经济方面并冇计划，只系计划做以前做过嘅事，并为亿万富翁同埋企业减税。特朗普回应话，美国目前嘅经济状况对中产同每个阶级嚟讲都系一场灾难。佢话自己将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又特别提到中国，话佢当年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从中国获得巨额收入，而呢一啲关税措施仍然生效，维持不变。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40点，跌193点，总成交金额3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24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71跌2毫，阿里巴巴81.4跌2毫，中海油18.04跌1.12，腾讯控股367.8跌8毫，美团119.5升6毫，比亚迪股份242.8升6.6，友邦保险52.85跌6.5，建设银行5.33跌8仙，工商银行4.11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41.61，瑞士法郎0.845，加元1.36，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5,867点，跌291点，港金报23,40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519.19美元，卖出2,51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啦有少少车多。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有少少车多。另外跟进翻较早前油麻地到船街去佐敦方向，近住欣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同时咧都系一带有少少车多噶。咁仲有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ss 嘅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咗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大致畅顺，不过咧去尖沙咀方向有少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新山道。咁另外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仲有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奥运站。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就是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咁仲有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是李丽蕊 Sarah， 她叫阮仲有 Brian， 还有她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不知道回学的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在哪里回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起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B。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完结篇。 唐影同许志全经过长时间彼此试探，终于确认到对方嘅心意，但因着各自昔日嘅情感包袱，双方都缺乏安全感。呢场爱情攻防战，最终又会唔会双赢？ 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强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阮仲仁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早上十点十八，继续我哋有风骚快活人开咗学咧大半个月啦吓，咁咧喺网上咧有个学生咧就讲咗一个关于自己嘅经历啊，我觉得而家学生仔咧，以前咧学校里边啲嘢咧自己同自己讲嘅啫，同啲同学仔讲啦，最多同屋企人讲啦，啊而家摆埋上平台嘅，就系咩咧？佢话咧，我觉得咧老师好冇理由咯咁样。 咩事？ 原来呢个女同学咧， 因为你系老师， 梗系啦， 老师系 呢个 case 啊，啲同学 呢个 case 系咁样。第一，佢觉得嗰件事唔公，即系对佢唔公平。第二咧，佢覺得我已經著咗呢一樣嘢兩年啦，點解突然間話唔得咧？咁、樣嗱，佢著乜嘢咧？ 校服啊， 係校服嗱，通常都會著黑鞋噶嘛。咁佢著咗一個咧名廠嘅英國好硬嗰只 啊，即係皮鞋， 係啦皮鞋。咁你記得嗰個皮鞋有個乜嘢特色咧？就係、是、有一橫嗰啲黃線嘅，沿住嗰個鞋有個黃線，好 logo， 即係好一睇你就知道噶啦、老師就話唔得。你要揾黑油油咗啲黄线，要全黑嘅咁样。咁咧呢个同学仔咧，佢就话：我着咗两年。第二，喂，我对鞋千四蚊，你叫我油黑佢，同埋油黑咗咪唔系嗰个鞋咯，嗰、那个牌咯咁样。咁啊，网民嘅反应有好多啦。咁有啲就话：梗系啦，你啲咁贵嘅鞋。人哋同學睇到會唔開心啊嘛，嗱有人咁睇啦，有啲人就話梗係啦，校規要全黑嘛，同學你知唔知咩叫全黑啊咁樣，亦都有啲人就話唔係，但係呢個鞋呢一種嗱呢對鞋咧都好襟著嘅喎，嗱嗰人覺得啫嚇，好襟著嘅喎，咁如果佢成個中學都可以著，咁幾好咧性價比係咪？咁咪唔使啊，你買一啲全黑鞋，可能如果冇佢咁襟著，咪唔好咯咁樣，咁每人有每人嘅意見啦，咁但我覺得咧最後咧老師如果一定要全黑鞋，冇個你著咗兩年，可能佢冇話過你咯，但由而家開始。唔着得咪就系唔着得咯，系咪啊？老师系咪咁啊？你觉得系咪？ 你想探讨即系佢着唔着得呢？ 即系你觉得呢个老师咁样做法，啊、你觉得 唔系我唔知佢背后咩原因，突然间抽清俾 系咪同一个老师啊？ 系啊，定因为佢 啱新嚟啊？定系已经系第二个系啊？定系另一个班主任嚟噶？有冇讲到啊？ 你话新校长啊？ 冇 校长话喂。 講開件事就係話點解兩年之前得？可能兩年前嘅話就係有 Miss Mo， 但今年嘅話咧就係 Miss Ma，Miss Ma 話唔得。佢冇講喎，咁我唔知道究竟係唔係因為 under table 原委嘅嘢。 同埋嘅就係啲網民所講嘅嗰啲嘢，似乎就射歪咗嘅，因為其實唔關事嘅喎，就係嗰對鞋襟唔襟啊，又或者嘅就係嗰條咩線啊，貴唔貴啊？即係我只不過係諗緊嘅就係話，點解兩年前得，而係今年我唔得咧？我諗其實重點係呢個位咯，係嘛？咁其實成日都係咁樣講嘅啦，校規就校規，冇得拗，冇拗， 冇得 拗。你喺度讀，你就遵守校規。 係咯，咁其實係嘅，即係如果你話哦，兩年前點解得咁點解佢有冇同老師講過呢樣嘢咧？ 係 啊， 佢有冇講過咧？即係其實佢冇講誒，兩年前我又 OK 嘅，點解今年我唔得嘅？ 佢又冇講到呢樣嘢，佢只係喺個網上抒發就話點解我著咗兩年而家先做啊咁樣。其實我嗰陣時咧讀學呢一個中學嘅時候咧，我都諗啊，點解有啲台仔咧可以著喇叭褲嘅？即係嗰陣時喇叭褲好興噶嘛。但老師又唔會話嘅喎，即係係咪係咪容許嘅咧？咁可能即係嗱，每一個老師有唔同嘅 會 唔 係個高度會覺得個喇叭。会有唔同啊！ 即系我着个喇叭大啲， 因为我系永远买唔到喇叭裤。 点解啊？ 愿闻其详系咪？ 系啊。 点解咧？因为其实每一次我成日都觉得嗰啲女仔啲腿好长，跟住咧就有个喇叭，咁跟住咧就着对好好靓嘅嗰啲即系尖头嘅高踭鞋咧，我觉得好靓噶。但系我系永远都做唔到呢一个效果嘅，系因为我嘅高度，我去买咗条喇叭裤，我要剪啊，我剪咗嗰个位就冇咗个喇叭。 一个喇叭位 绝对明白啦，其实喇叭裤，喇叭裤最好睇就系话个大髀收晒，下边膝头哥就叉开， 所以系特别显瘦，同埋只脚系收长嘅， 好靓。 但系我每一次嗰阵乜嘢牌子嘅喇叭裤我都有试过，但系一上咗去嘅时候嘅话咧，个喇叭咧就睇唔到噶，个喇叭系隐形噶，因为以我嘅高度嚟讲，系咪啊？佢唔会就你噶嘛。好啦，你去改啦，好唔好？去改嘅时候嘅话，佢就系喺嗰个位嗰度帮我剪啦，一剪个喇叭唔见咗，又变咗直脚裤。 系啦，唔得噶， 系啊，即系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讲紧你以前点解嘅，就系其他同学仔着喇叭裤，佢就可能佢唔觉，但系可能就系你着喇叭裤点解唔得啫？因为你 细路哥嚟， 我原来咁样，我系咁。 唔系我讲啫，系啊，系啊，因为我有呢一个苦恼啊嘛。 明白。 所以我从我而家如果一见到佢哋啊，咁又兴喇叭裤，好唔开心。 其 实 着喇叭裤，喇叭裤系好攰嘅。你有冇著過啊？喇叭褲咧，嗱，我記得嗰陣時咧， 啲垃圾啊嘛，係嘛？ 唔單止啊，係好重嘅，因為嗰條褲有重量啦，即係嗰啲質地，我用啲重啲嘅質地啦。咁另外咧，佢每一個腳管咧係有24寸啊。嗰陣時我記得24寸一個腳管，我個腰都冇24寸，但係每一個腳管咧都有24寸。咁你諗下，24寸加24寸，48寸喺度 講緊温拿嘅時候啊， 我知啊，我知啊， 喺度揈嚟揈去，揈嚟揈去，係掃垃圾一定添啦。 唔係你睇老夫子嗰啲個裏面嗰啲壞人咧。 哎呀！ 全部都系着喇叭裤啦，有冇买担子烟咁样？个头发好乱咁啊，主要就系有啲乌蝇嬲住，系咪嗰只？ 系啊， 唔系啊！我曾经听人哋讲过，嗰阵时候你唔单止系着喇叭裤啦，仲要着嗰啲哈佬鞋。哈喽鞋嗰啲松高鞋 系， 系啦， 哈佬鞋， 因为有一个牌子叫哈佬，我唔知啊，我嗰阵时候啦，系啦，咁啊就叫做松高鞋，松高鞋即系你着埋上去嘅时候咧，有时你扫扫话，咦，点解咁多嘢喺屋企嘅？叮铃铃，叮铃铃，一拉开你嘅喇叭裤里边咧，好多嘢，因为你要冚到你哋鞋 子啊， 系啊，我知啊， 你知唔知喇叭裤衬咩皮带啊？ 喇叭裤衬PA 嗰个 唔系。嗰条皮带好粗噶，同埋咧前面有一块嘢噶，好似块 铁片咁。 铁片咁噶。 哦，我唔知啊，男仔 一定要系咁样嘅，即系唔会系一个扣嘅， 唔会系幼皮带， 系啦， 一定系粗皮带， 同埋前面有块嘢， 即系牛仔嗰只。 系啊， 哦，哇，都几核突噶，我成日谂翻起。 嗰阵时好型 ，O K 啦，型啦。 喇叭裤仲要砌个鸡公头啊，温拿嗰啲，即系我唔识形容啦，即系总之系啦，后边好 长头发， 牛仔褛，你有冇热苏嘅？ 有牛仔褸，有我有經歷過， 有 係有經歷過。而家睇翻我就覺得好 country 咯， 即係你應該 係， 即係你覺得我戴翻啲牛仔帽咁樣咧登台，哇真係不得了， 型曬。啊，聽緊風騷爆人啊，早晨早晨啊，翻嚟會有經典重現，一呢走過改編的日子第二次。 I've been fooled for, wouldn't like to get my love caught in the slamming door.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起走过改编的日子，在香港乐坛曾经有一句说话，佢话谷川新司、玉置浩二、中岛美雪呢三个日本嘅音乐人养活咗大半嘅香港乐坛。讲嘅系七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大量改编日本歌曲。今日我哋走过改编的日子，有谷川新司。姓关正杰，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崎岖山径， 有时同样的旋律会改编为不同的歌曲，有不同的人演唱，感觉当然也都不同。这首《姓关正杰唱过，罗文亦都有这首《号角》。 号角吹起，烽烟遍地，良民田园尽弃，颠沛流离。但见退换败瓦，烽火满地，下汉繁荣闹市，景边一废墟。啊，充满血泪，恨痛莫名，叹息唏嘘。谁人要烽烟遍地，故都新市一朝粉碎。摊开和平，结束纷争，再不要轻杀机。期待人爱，盼再早一世生。 优美的旋律，有时不论歌词听起上来都是咁好听。无论写的是中文、日文，谷川新司和张学友在97年东京演唱会上面曾经演唱过同一首但是亦不同歌词的歌，日文叫做《浪漫铁道》，广东版大家好熟悉，张学友唱出的《遥远的他》。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

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姑娘啊，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叫咩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来了 啊，开堂啦， 走先， 打线啦， 嗱，要就来去啦， 太迟啦， 已经要开始嘅时候，我已经来去啦， 我知啊， 知啊， 头先孟强未嚟啊， 挨地兜喎， 唔系啊，你又嚟啊，头先你做， 我而家对唔理我嚟， 哦，有好多个孟强，孟强一孟强二，哦， 要发挨 P E 啊，挨康斗啊， 要发你未？咩唔抵死？ 挨 P E， 就系咩二来啊？ 唔系啊，我唔知啊， 挨江麦鸡二到五海鲜蚊，同埋点点做麦鸡， 我听到啊，头先我都听到啊， 好啦。今日哇犀利啊！ 好嘢好嘢！ 頭先我哋都同我哋個監製喺出邊度啊，就傾咗一陣。即係其實我諗有關於嘅就係哥哥嘅嘢嘅話，哇！你真係可以如數家珍啊，啱唔啱啊？好啦，咁啊，因為咧聽日咧就係呢一個嘅啊九月嘅12号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明白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及早會講講有關於啦，哥哥你喜歡佢有啲咩嘢咧？ 嗯，哇！我中意佢嘅外形啊， 系 我中意佢嘅舞姿， 系 我中意佢嗰种咧台上嗰种自信嗰种嘅风，嗰啲叫咩？嗰啲叫 风采， 风采。 我再收窄啲， 系 眼神 啊！ 你打特别打侧嗰啲咧，咁样 系啊， 好犀利。 有某啲电影，我觉得系啦，佢嘅眼神有真系可以媲美梁朝伟， 系啊， 系咪？梁朝伟都行一边， 变死啊！ 唔系梁朝伟有啲嘢都好犀利 嘅， 即系最近有睇咗有好多，譬如可能系一啲嘅编剧啦，又或者系啲导演啦，佢哋喺度讲紧嘅就系当我同我哋拍紧电影嘅时候，有一啲我哋鲜为人知嘅一啲幕后花絮，即系譬如可能你有某啲嘅过咗你已经唔系好知道嘅一啲，譬如可能系佢哋嗰啲拍摄嘅时候，佢哋话哇，拍嘅时候嘅话咧，佢哋啲眼神系会震慑你嘅。 哇，系啊， 因为啲导演其实系会睇个 mon 噶嘛，系咪啊？咁就觉得哇，就嚟喺嗰个时候嘅话咧，唔记得咗自己喺度拍紧戏啊。我相信嗰啲好嘅演员系有呢一种魅力嘅。哇，佢真系会摄住你，同埋咧，我记得我喺哥哥侧边嗰度坐喺佢侧边咧，我真噶，太中意佢啦。 嗰啲气场， 亦都唔知同佢讲咩好，因为咧，你同佢讲嘢咧，你会发觉其实如果我同佢讲啲咁嘅嘢，佢会唔会觉得我 好低 但系我又唔知道可以同佢讲乜，你知嘛？ 系啊， 我唯有就系远远咁样，哇，望住佢，你已经觉得哎呀，成个心软 晒。哥哥嘅吸力真系不分男女啊！就算男仔望住佢咧，你都会觉得哇，有一种震慑力咧。你话呢个人真系好靓仔，即系嗰啲五官真系好精致，你系会忍唔住一路继续望住佢。 系，冇错。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是、嗱，当然啦，如果你话要讲佢嘅歌曲嘅话，我哋咧有机会一定有，但系我觉得佢就系难得重要嘅就系佢嘅。电影 哇，电影犀利， 电影犀利啦！好啦，咁啊，有啲乜嘢你会觉得嘅就系真系非常之犀利？ 英雄本色 系 英雄本色，我觉得 英雄本色就系应该系周润发。 系嘛？ 啱啱开始， 但佢个角色都好重要， 我即系佢个 唔系知道佢重要，但系佢嘅演出啊，不过你可以中意嘅，你可以中意嘅，系。但英雄本色我就觉得系睇周润发咯，同埋睇狄龙咯。 系啊， 狄龙真系好犀利，系啊，冇错。 仲有就系倩女幽魂啦， 倩女幽魂冇错， 宁采臣 系啊，好多好多，真系太多。 你真系唔知应该 cast 边个？ 咪咯， 系嘛？ 宁采臣你 cast 边个 啊？我真系唔知，你可以 cast 边个？如果唔系佢。即係有一種嘅就係一種書生， 小又有小子嘅味道，係啊， 又有小子嘅書生，冇錯冇錯。仲有好多啊，可以提一提大家嚇。仲有嘅就係我會覺得嘅就頭先我哋都同我哋嘅監製傾啦，我係唔知道原來當年嘅時候咧票房咧係慘敗嘅，講緊嘅係《阿飛正傳》，因為我當年睇我已經驚為天人啦，係啊，所以我就覺得誒點解大家會成日都覺得話呢一套戲睇唔明啦？點會唔明咧？ 深嘅，其實算深嘅，係啊 ，OK， 唔緊要。 一般普羅大眾未 必 接受到， 係啊。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其實真係好犀利，能夠集當年所有嘅一卡即係大卡士一線嘅紅星，全部喺曬裡面，以及我就覺得裡面每一個角色你都會記得嘅。所以我真係編劇啦、攝影啦、音樂啦、選角啦，你每一邊每一你同我講，你就係你咩挑剔？你挑剔乜嘢？系咪？连潘迪华姐姐都做得好好，因为佢系一个上海嘅女人，系咪？佢做佢妈妈 原声，呢个最好， 好 有原汁原味 啊！而且我亦都觉得嘅就即系《阿飞正传》里面嘅即系张国荣咧 ，Leslie 就系佢自己本人， 系啊， 系佢嚟，哇！即系我哋香港嘅 James Dean 啊， 系 咪啊？ 同意啊， 系啦。咁啊，仲有好多啦，譬如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阿飞正传》之外嘅话，《霸王别姬》啦， 《霸王别姬》正啊！ 哇！我一睇嘅时候，我先至发觉嘅，即系个工。艺术性喺边度？以及我谂，相信哥哥应该做咗有好多功课，做咗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心机同埋时间摆咗喺里面。因为佢喺里面嘅话，亦都系个反串。 系啊， 咁所以你会发觉真系好犀利咯！即系我哋有一位咁样嘅艺人。 呢个故事嘅原创咧，系香港电台拍咗一个《狮子山事》，我介绍过。咁我直情嗰阵时睇咧，我都觉得嗰个角色。其實是張國榮 嘅， 即係你會咁， 即係揾到第二個人演啦， 係啊，係好真係好犀利，同埋個故事本身又好，同埋去到 last 翻去現代，係嗰種唏噓無奈， 冇錯冇錯， 都係無管讀。 你幾時寫翻個《霸王別姬》啊？ 片段人家知， 我驚阿天恩仔做啊！ 天恩一定要啊！ 天恩做 啊！唔知天恩一定要做幫手啊！ 做情景醫啊嘛，情景醫就係。 2015之前， 系冇错冇错，佢已经同你划清界线啦，系啊，同你划清界线。 我最记得上次佢演咩角色， 冇错。好啦，咁仲有我头先我讲到嘅就有《胭脂扣》啦 ，Michael 好中意嘅就系呢个《英雄本色》啦。每一年嘅话一定会睇嘅就系过新年嘅时候，你唔睇《 家 有喜事》啦，都系经典啦。头先我有提过嘅就有《倩女幽魂》啦，另外有一套我都好中意嘅《金枝玉叶》。 金枝玉叶， 陈可辛先生 系啊，上下两层楼， 冇错， 哇，好正， 好睇。不得了， 系 咪啊？ 好睇， 歌又好 听。poster 先靓 ，poster 哇， 大家都记得 poster 嗰张相系啊，哇，真系好靓，就系公子哥儿 啊， 系咪啊？好啦，仲有嘅就系《春光乍泄》啦，都系王家卫先生嘅导演啦。咁啊，同埋就系你会见到喺里面嘅，又系我会睇到好开心，因为你会见到张国荣同埋阿梁朝伟纠缠，好开心。仲有张震，哇，点？点啊！ 靓仔俾你睇住， 挂住我喺晒度啦。 靓仔 就 算 系啦。咁啊，当我喺度做紧资料搜集嘅时候嘅话，当然亦都有啲早期嘅，大家都会觉得好犀利嘅《烈火青春》啦， 仲有啲《风月片》啦， 好早期。 咁同埋嘅就有《柠檬可乐》啦， 呢啲系 嗰阵时候嘅青春电影。 仲有佢同阿陈百强嗰啲 喝彩、失业生、 钟保罗。 其实你全部讲得出嘅，但系佢嘅电影里面嘅话咧，你有边套你冇睇过？ 几个年代佢真系横跨几？ 横跨 红咗好多年， 系啊， 一样都系咁好演技，同埋咁靓仔，系咪？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佢嘅电影之外嘅话咧，我哋而家嚟咯， 好啊， 好啦，咁啊，十套咧就系精选咗嘅，就系有关于哥哥嘅电影啊。好，第一套嘅就系我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嘅《阿飞正传》。 阿飞正传， 哇！今日真系非常之吓，好提神啊，系咪啊？成个人都提起精神啊！ 冇错， 阿悔煎状， 诶，悔咁尽， 系啦，阿悔煎状， 哦，有啲接近， 系啊，五毛攞件撩啊，嘢悔晒来啊，就系唔好同佢玩啊，佢飞仔嚟啊，就系阿悔啊，阿悔煎状，好啦，第二个，头先你喺度讲到嘅就系话真系好犀利，因为系来自我哋香港电台拍咗嘅一套之后，跟住将佢变成一套电影嘅就系《霸王别姬》啦，《 霸王别姬》 系《霸王别姬》， 《霸王 别姬》系啦，《霸王别姬》得唔得？ 得。 好啦，第三个啦，第三个就系有胭脂扣啊， 胭脂扣， 胭脂扣，胭脂扣，胭脂 Q， 胭脂 系啦 ，Q， 胭脂 Q， 呢个都好犀利啊， 好睇啊， 系啊，本书都好好睇噶， 系啊， 李碧华小姐， 李碧华， 冇错，又李碧华，都系佢，冇错。咁而第四个嘅就系英雄本色啦， 英雄本色， 呢个应该好易啦，系嘛，有两个字都教过啦，英又教过，红又教过，系本色冇教过啫。嚟试一试一试，点讲点讲？ 英雄本色， 英雄，英雄， 灰心灰心，英雄，英雄本色。演雄半蚀， 半 系啦，演雄半蚀，今日系难啲噶， 蚀 蚀 又咁啱得咁巧啊！我全部都系三四个字咁样，演雄半蚀吓。诶、欸，其实如果系嘅话咧，啲电影嘅名咧几多个字有冇考究噶？ 即系 即 系 我想问下编剧， 会容易多啲， 中意有个年代咧，即系八九十年代咧，四个字到五个字， 系咪啊？你觉唔觉得？ 除咗系好记之外咧，听讲同嗰阵时嘅术数啊、命理有关嘅。 我正想问你， 系啊，有关啊。嗰时又唔知兴啲即系咩？ 系咪单数啊？ 四五个字啦，即系 唔同埋笔画啊， 系啊， 系咪笔画嗰啲 有 关？有 啲又揾师傅睇嘅。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你就，咦，点解咁得意嘅？你见到全部都系四个字，方方正正嘅，同埋嘅就会唔会系摆 poster 嘅时候又会好睇啲咧？ 真 啲字系嘛，即系摆正啊，即系摆诶就上读落嚟啊，定系又打横啊？ 金枝玉叶嗰啲字款都好靓。 系字款又系有唔同嘅， 好靓， 冇错， 字款系好靓，佢唔系啲毛笔字嚟 嘅， 系啊，系啲我唔知啊，可能系啲电脑，嗰时我电脑亦都冇咁咩，可能系啲人即系做出嚟嘅，做出嚟， 专登为金枝玉叶系咪？ 设计出 好啦，咁去到英雄本色之后嘅话咧，下一个嘅就系家有喜事啦， 家有喜事， 错，家有喜事。 家 有喜事，家有喜事， 喜 系啦，喜事得唔得？好啦，第六个 佢做即系搞笑就系几好笑。 我觉得呢一个家有喜事，其实你睇到无信君 又反转 啊，无信君同佢 唔得啊，佢哋两个个化学作用咧， 李香琴同阿哈叔都正啦， 每年一定睇，新年一定睇， 系啊，吴君如仲要唱嗰首。喂喂，嚟，哇！真系幕都咁经典，正 系点样都好嘅话咧，我都要同阿吴君如讲声 hello， 系啦，因为佢最近提起我，系啦，系有一个访问里面嘅话，有人话俾我知啊，佢提翻起我，就系话原来嗰阵时候同佢一齐去做嘢嘅时候嘅话咧，原来佢系最开心嘅，系啦，都同佢 say 个 hello。 我都同佢做过一个游戏节目， 游戏节目同边个 TVB 嘅， 即系得佢自己讲。 诶，唔系，仲有阿坡 哦， 仲有。八十年代尾， 哇！佢哋两个， 两个啊， 会唔会系因为欢乐今宵嗰个卡士啊？ 有可能 嗰阵时候，因为我哋欢乐今宵嗰个卡士咧，有阿钟宝乐，亦都有吴君如， 系啊，几好睇，佢哋几 夹嘅， 几夹嘅， 系啊， 癫癫地咁样。呢对拍档，我觉得 OK， 好睇 嘅 ，OK， 系啊 ，OK， 有机会分享下佢哋啲 有啊，我有讲 个游戏名叫咩啊？记唔记得？ 唔記得啦，真係唔記得啦，幾廿年。 哦，我哋嗰啲 fans 應該會知嘅，係啊，幫我你抄翻，好嘛？ 係 啦，喺邊個嘅啫？佢係個獨立嘅一個遊戲節目嚟嘅 ，game show 嚟嘅，即係半小時嗰啲咧。 O K， 即係可能係逢禮拜四啊， 歡樂卡嗰啲。 又唔係啊，嗰啲 歡樂卡幾好睇， 歡樂卡又歡樂今宵㗎，係 嘛？係啊，歡樂今宵㗎，幾好睇啊！我 好睇啊！ 佢玩嗰時，我屋企都有玩㗎。 我真係得幸運輪。 好啦，咁啊，家有喜事完之後，我就有倩女幽魂啦。 倩女妖魂， 妖 win， 仙儿， 仙儿， 仙儿妖魂， 妖魂， 系啦，算啦，呢个比较系放你啊，放你啊嘛。好啦，下一个金枝玉叶， 剑枝玉叶， 剑做玉一， 剑 剑 做玉一。 好深啊，老師。 玉日係啊，今日係比較深嘅，但真係冇辦法，因為要唯有紀念 係 啦，哥哥，聽日生日快樂嚇。OK， 仲有就係春光乍泄，玉日 得 係啦，得唔得？ 得。 春光乍泄， 春光乍泄， 春光 乍泄， 乍泄 係啦。得唔 得？ 得，算啦，一阵间我哋求其，我俾你过噶啦。好，第九个呢一、這个真系好 得。你求其，我即刻唔玩唔 好。哦，好，咁唔好玩啦，即刻去过。 唔系，你点可以求其啫？我咁用心， 得，唔求其，唔求其。 O K O K， 嚟嚟嚟，好，我系最希望。 你真系唔好呃我啊！ 好，下一个第九个柠檬可乐， 柠檬可乐， 呢个用 柠檬， 柠檬可乐， 柠 檬可乐， 檬， 柠檬可乐。喂，嗰阵时候睇哇，好惊噶。 好啦， 点解啊？ 柠檬可乐好犀利啊！嗰阵时候都叫做嗰只 赤道啊嘛， 系啊，系啊，好啦，另外仲有你头先讲过嘅就系喜欢嘅喝彩， 哇， 喝彩， 喝彩， 喝彩， 喝彩， 得唔得？ 得， 可以啦嘛， 可以 嚟咯吓！好，我哋重复一次，第一个嘅就系阿飞正传， 阿飞正传， 霸王别 姬，霸王别姬， 胭脂扣，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 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 哇！你哋真系全部错。我都有 成衣要换嘛换嘛。 要换啦。 金枝玉叶。 甜醋玉叶。 春光乍泄。 春光乍泄。 柠檬可乐。 柠檬可乐。 喝彩。 喝彩。 喝彩。 我头先都唔知听嗰啲咩嘢。一阵间翻嚟。 Tiki。不如我哋今日用哥哥姐哥 under 住啊，得唔得？ 明嘅，你播多只 remix 唔紧要啦，嚟嚟嚟，摁住摁住嚟，好冇？嚟啦，好冇？第一题，诶、哎，你叫咩名先？ 万强， 我知。 好，第一题啊，好啦，咁啊，有种嘅说法就系话，如果你要伤风嘅时候，要煲啲咩？ 我知， 系啦，万强， 柠檬可乐， 冇错，柠檬可乐，我唔关事啊。第二题，麦哥捞， 我知， 我 知， 我知， 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第三题，情蝶衣， 万强， 万强， 霸王劈剑， 我都知道啊 ，Michael 应该唔识。第四题啊，人生路，我知。 Send you, you win， 冇错啦， 我都未讲， 就系边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唔使担心，系尾翻嚟，好倩女幽魂系啱嘅。第五题，为人大声咁样去， 我知， 叫好啊，系啊，我知， 喝彩 系喝彩嘅意思，啱嘅。第六题，新年电视台会掹。 家要喜事， 唔使咁大声嘅， 唔系，所以我等翻系嘛， 我就嚟聋啦。好啦，第七题啊形容一个浪子啊， 为 王强 阿飞正传 好嘢，为一个就系冇脚嘅雀仔系来自边一套电影？系来自阿飞正传噶。好啦，第八题十二笑 系 孟强， 燕祖 Q 冇错啦 ，Q 啊， 我都话求其噶啦，得噶啦。第九题、 啊、 取景住 孟强， 诶， 春光乍泄， 好 春光乍泄 系啦， 我知 孟强， 诶嚟嚟嚟嚟嚟， 金枝玉叶， 我知 金枝玉叶。 今日大家为咗个个都好努力，但系好犀利，孟强系以一分取胜。 江水深水沟起乌烟一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九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午开幕，超过6000个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包括来自38间央企的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主席习近平11年前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经进入下一个黄金十年。香港作为全球最开放城市，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享有祖国和全球优势，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提供世界级基建和专业服务贸易支援。香港亦是自由和多边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他说峰会获中央认可，汇聚全球先进经济体贸易投资合作，贸易数据反映一带一路经济体具有庞大潜力。连锁健身美容集团舒适宝日前突然宣布暂时全线结业，特区政府说高度关注事件，已经成立跨部门专责调查小组，务求尽快处理有关个案。海关和警方会分别就商品说明条例的不良营商手法以及是否涉及其他刑事罪行方面作出重点跟进调查，如果发现违反相关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截至昨日下午四点，海关和警方分别接获733宗和19中相关举报。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跨部门小组很重要，因为消费者面对不明朗情况可能需要求助。他呼吁商户尽快交代后续情况，包括是否已经有新商户接手。消委会已经努力联络负责人，要求他们尽快厘清传言。美国总统选举，代表民主党的副总统贺锦丽和争取再度入主白宫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举行两人之间第一场电视直播辩论。两人上到辩论台之后握手，开始就经济问题针锋相对。先发言的贺锦丽形容，当年拜登和他上任正副总统之后，忙于清理特朗普做总统时留下的经济烂摊子。特朗普就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对各阶层是对各阶级来讲都是灾难。堕胎权议题方面，特朗普说民主党的主张激进，何锦丽就认为堕胎禁令令到面临流产的女性得不到合适的治疗。另外，何锦丽将边境罪案问题归咎于特朗普，特朗普就质疑他面对的刑事案都是拜登政府将司法武器化以对付他。至于外交，特朗普说如果他是总统，加沙战事根本不会开始，又说会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何锦丽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他继续呼吁停火，以两国方案为基础重建加沙。他又批评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软弱和犯错。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71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54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18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9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5，跌2.6。阿里巴巴80.4，跌2.2。中海油18.3，跌8。 八毫六，腾讯控股366.6，跌两蚊，美团118.3，跌六毫，比亚迪股份240元，升3.8，友邦保险52.6，跌九毫，建设银行5.31，跌一毫，中移动69.75，跌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41.37，瑞士法郎0.844，加元1.361，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5,716点，跌441点，港金报23,41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9.4美元，卖出2,5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有少少车多噶，依家龙尾就接近政府总部。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咁另外仲有清水湾打鼓岭新村去大清。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嘅时候唔好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深度有嘉宾有 Brian、 陈安立。 波斯尼亚的朋友 是没错，他们有经历战争，但他们还是小朋友。你夜晚不可以开灯，你开灯呢炮弹就会攻击你，跟住成家人就匿在这个被里面，在个灯泡下面这样过一晚。我想对于那一代来说，那个创伤是最大的。 身在香港的朋友真的很幸运。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他 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暴雪寒冬，战场上兄弟同心，誓要保卫家园。高淳、黄子琪，同气连枝。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35分，港台电视31。 健威人，你快过嚟食啊！呢啲啊唔系石油嘅。 咦，阿 Lu 系，叮叮糖真系买少见少嘅喎。 系噶，真系好少见噶。 诶，咁你又会买到嘅？ 我唔系买嘅，我自己整嘅。 自己整得嘅咩？ 梗系得啦！你想知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 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早晨， 冇错。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关于就系中医嘅角度睇一睇有关于嘅就系小朋友佢哋嘅成长。成长嘅话咧就系、是、诶、欸，我记得你好似提过小强，系、咪你嗰时系咪成日发烧噶？所以你咁高。你话发烧一次嘅话又高一高 系啊，发烧一次就高噶啦、 我好少发烧。 我知啊，睇得出。你應該冇發過燒， 係咁樣。 你咁話我， 即係點？即係可能飲咗啲上個禮拜飲咗啲益智嘅湯水，嘴臭臭。 咪就係咯，真係嬲。 係啊， 咁啊真係有咁樣嘅講法。 係啊係啊，特別暑假唔知點解。 咁嗱，首先咧，中醫要用中醫嘅理論去解釋咧。阳性生发，阳气负责做生发嘅。 嗯， 咁所以佢当发烧咧，其实系一个身体个摩打个旺盛啊，嗰、那个肝旺，嗰啲筋骨咧就生长，所以佢系会产生有一种好似热嘅现象。我哋有称呼咧就叫做发骨热，系啊，系发骨热，系啦，发骨热，即系呢一种嘅烧。是因為它發育的過程而產生的一種生理反應、而這個過程 它發燒即是、當它長生長的過程過了那個、刺激的部分、它的燒呢基本上它會自己會退的， 它不是有病， 佢唔屬於係病，但係佢會有不適，係、啦，佢會有啲好似係啦，有啲發燒啊、滾住啊、熱啊、唔舒服啊嘅現象咯。咁、但係好多時候有陣時啲家長咧就會帶小朋友嚟睇醫生啦。啊，佢關節點解又會有陣時會興興地啊？跟住佢又有啲發燒啊。咁、其實呢一種嘅現象咧，我哋都係屬於正常。因為 幾多歲嘅時候會有咁嘅現象、 你通常六七歲嘅時候，佢又係一個階段，係啊，一路嗱、你見到有個、可能朋友嘅小朋友，佢一個暑假唔見啫、 哇， 又高咗， 係啦、 下一年又唔見又高過嘅、有陣時候見到啲朋友，佢啲同啲細路仔影相，我話呢個邊個嚟㗎？佢話我仔咯，我之前我見佢仲係矮過你半個頭，而家高你成個頭。 係啊，發骨熱呢啲係啦，六至七歲嗰啲小朋友突然間飆高嗰只， 嗰種係實火嚟嘅，嗰種係實火，小強嗰種係 虛火嚟嘅， 所以都係會喺 知道知道，我哋翻翻 去，都係火， 翻翻去大 會。好啦，首先咧就呢、這個骨熱嘅現象，咁我哋通常同啲家長講咧，就唔需要擔心。點樣可以令到佢舒緩住呢個不適嘅啫？咁、如果舒緩不適嘅，我哋都係會煲啲比較清涼一啲、令到個身體咧喺呢個發育過程底下咧就減少不適嘅。嗱、如果用嘅材料最常嘅咧，一隻叫做老桑枝。 啊，有 老 桑枝 出過啦，呢、 出現過噶啦。 因為桑枝咧就係桑樹嘅樹枝，咁、老嘅意思咧就係佢比較粗壯嘅部位，咁、而佢係有一隻叫做驅風濕走四枝，咁而呢一隻藥性本身係平性嘅，咁、佢就可以令到即係其實咩叫驅風濕啊？點樣走四枝咧？佢係令到啲手腳四肢啲氣血流暢啲。系啦，咁而令到佢咧就將啲熱困住嘅現象咧就可以舒減啲。咁、我哋就用呢個老桑枝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就加啲土茯苓啦。土茯苓咧又去濕清熱嘅作用啦。咁、都係比較平和嘅。咁、煲下粟米又係瘦肉湯咯。咁、呢個就最普通，因為啲湯唔好煲得太過濃或者太高營養，因為佢燒啊嘛。佢、燒你再抌啲燃料落去，佢啲燒就唔退。咁、細路仔就唔舒服。 咁即有十二碗水。 嗱、如果 多啲水啊， 嗱唔使嘅，因為你材料 唔 多嘛。嗱、你老桑，你用你如果呢個湯煲嘅時間大約個半鐘度。 哦，係 啦， 個時間短， 係啦，唔使熬，係啦，唔使唔好太老火啦，因為老火又上火嘛。 係喎。 咁所以個半鐘左右，啊煲完個湯出嚟好似清清地嘅喎，咁就 OK 啦。 我唔中意㗎。 你都係啊，係咪 啊？ 我唔中意啲稀爺爺嘅啲。 咁又睇下你當時，如果嗱你啱啱發緊燒，個人好攰，咁你俾碗花膠魚唇你飲。 我飲啊，飲啊。花胶鱼唇咁，你又咁蠢唔饮啊？ 抵你 发 烧 但系可能你会饮，系饮碗清清地嘅菜汤啊，你会觉得当时好似容易吸收到啲，舒服一啲咯。 好， 嗱呢一个咧就系对于佢发育成长过程发骨热而不适。我哋飲下呢啲就減少佢呢個不適。 老桑枝、土茯苓加嚿粟米， 係啦，加粟米又得啦，或者係加紅蘿蔔又得。 紅蘿蔔得， 係啦，你可以想佢甜甜地，咪加蜜枣咯。 哇， 正！ 係 啦，呢個湯就係簡單嘅，要清嘅，個零鐘就要煲起嘅。 我發育完啦，我飲唔飲得？ 發育完， 因為我冇發骨熱。 有同OK， 同樣地有啲咩人可以飲呢？如果有啲人佢係個骨發炎嘅。 骨发炎啊！ 会啊会啊，有时你扭伤啊，嗰啲发炎、啊。 冇错啦，嗱，你有啲人嘅骨发炎、 啊、 红肿发庆嘅，咁、 啊、 你就可以用啦、 啊。 因为大家嗱，佢系发烧，大家嘅成因唔同， 嗯、 但系个原理都系有种火热特征， 症状都 系 火， 所以有啲人痛风症，都可以用呢个汤水。 诶、 啊， 呢、 這 个 得， 哇，呢、這个写低佢啫。 系啊，嗱，咁痛风症你就要将佢嗰啲嘢屙出嚟带走，所以痛风嘅话咧，你可以加啲薏米。 哦， 系啦，帮佢利尿， 好， 将佢啲污糟嘢引出嚟，所以老桑枝、土茯苓加薏米就增强利尿。咁、 嗯、 但系你话，哎呀，咁如果系小朋友饮唔饮得咧、嗯？一样得嘅、 嗯， 只不过咧就系话佢个目的唔系要将佢哋啲咩污糟嘢排出， 嗯、 而系细路仔喺香港地生活嘅都有机会湿气重， 系， 咁你咪落啲薏米落去都可以去下湿咯， 系咯， 呢个 OK 嘅，系啦，嗱呢个就 系、 是。發熱啦，咁但係細路仔咧總會有機會係想佢要強壯啲， 係啊，冇散仔咁樣， 係啦，因為佢 嗱，我細個就係成個瘦骨先散仔， 唔係啊，而家唔瘦啊。 我话细个， 冇咁冇咁，一人少佢，一人少佢，好，冇谂冇谂。 唔系个个细个嘅时候都瘦啲嘅， 唔系我哋嗰阵时候系好细细粒粒， 瘦 猛猛咁噶。 我老婆琴日搵啲相翻出嚟，都话见到我好似好瘦嗰阵时。咁樣咯， 唔係嘅，我哋嗰陣時候真係嘅，就係、 是啊、 一個班裏面得一兩個肥仔嘅啫、 啊。 因為其實咧係拉緊長啊， 哦， 即係你發育個過程啊嘛，咁、哦、你又運動又多且高啊，咁你會拉長，你好似好瘦咁樣咯。咁、 嗯、 但係咧就你好多家長都希望啲細路仔咧佢會高大啲啦， 係咪長大啊， 啦，靚啲啦，咁樣嚇強壯啲啦，威武啲啦， 靚都有得食㗎。好、 啊，咁、okay, 所以咧嗱，如果用非中藥嘅立場啊，營養成分，以前我老豆都想我發育得好啲啊， 你依家好好啊， 我睇得出，咁佢、 啊、 就買啲牛骨煲湯， 誒、欸，哇，好正喎、 啊，嗱，佢煲雜菜湯。 哦， 系啦，都雜菜湯就落牛，系啦，落牛骨。 嗯， 嗱、 嗯， 咁所以咧嗰陣時候你去買個雜菜湯嘅料其實好飲，你買椰菜啊、紅蘿 蔔 啊、番茄 啊、 全部嗰啲芹菜啊， 好好味啊， 即 係 中式、 這個、 中式雜菜湯。咁你就放你鍾意啦香啲嘅你又放个橙皮又好放陈皮又好你放柠檬皮又好即係令到个香味冇咁腻呀嘛、啊、因为你有啲牛骨喺度会有油呀嘛。 陈皮 係呀都得 㗎。得㗎。 得㗎。陳皮，陳皮味又係果皮， 是 只不過陳化咗啫，都係香的。 陳皮 係啦，都得噶，即係你屋企冇嘅時候，你都拎出嚟用咗先啦，冇問題噶。 哦， 係啦，咁啊，但係嗱，你最後你飲個湯，想佢香啲，你又加啲胡椒粉嘅啫。 又點啊？又惡性循環？ 唔係，因為你個湯水咧，好多人有擔心，蔬菜多咧會驚涼。 涼，哦，你有個牛骨啊嘛。 佢審係嗱，如果你又識咁諗，但係佢望到啲菜，佢又唔記得嗰嚿骨嘅喎。 哦。 咁佢係都要覺得咧，有少少胡椒粉，即係你好似食雲吞麵落兩滴辣椒油咧、嗯，你就會好似飲得開心啲咁樣。 係嘅，係嘅，呢、這個就 咁所以啦，嗱，呢個咧就開嗱好飲。 嗯。 开胃就够容易啦，咁、 嗯、 你又有嗰个牛骨嗰个精髓，咁、 啊、 自不然咧、 啊， 你饮多两碗，你嘅精微能量咪够咯。咁、 嗯 啊、 但系你如果你饮咗之后咧，你坐喺屋企都唔会长高嘅， 即係只會長肥嘅啫。咁所以咧，你都係要帶佢出去跑步啊、運動啊。 我飲咗之後， 你就係冇跑步，係 啦，就淨係齋飲。 我跟住我老豆踢波，唉，就係咁解啦。咁所以 咁，如果你咁講法，即係做咩運動嘅話，都 有關係。 關係 因為你本來你去伸展多啲嘅，咁你梗係手腳四肢會拉長啲啦。即係如果好似即係有啲動物咁你困在一個籠裏面養嘅，佢咪細只啲咯。咁你點解好似香港人比較外國人嚟講，香港人會細粒啲咧？咁你可能香港人嘅 B B 去到冇錯，你環境大啲去跳去 花園 玩 有關係嘅，因為呢個係自己會適應翻嗰個環境變化啊嘛。所以咧，即係話如果佢喺佢嗰個生活環境，佢成日都出去跑出去跳，唔係坐喺度打機嘅，佢總係會大隻啲喎。咁當然呢個都係同父母嗰個遺傳性有掛鈎啦，佢本身個基因就係高大威猛嘅，咁佢唔使食咁多嘢，佢都高大威猛。但係我哋都係嗱，呢個係一個營養立場上面嘅湯水。 係， 咁除此之外，咁我哋咧就要喺翻嗰個中藥裏邊又諗下啦。嗱，中藥裏邊咧要強筋骨嘅，又要令到佢明顯有效啲。咁我哋咧主要可以考慮去用下田七。 田七， 田七， 我成日以為係頭髮。 嗱，田七頭髮，頭髮 黑掹掹咁。 田嗰、那個唔係咁啊，田七本身佢就唔黑嘅，佢係製咗先黑啦。 哦。 咁但係田七佢，我哋好多人識得佢就係活血去瘀。 哦。Okay、 但係其實佢就即係令到啲血活血，令到啲血嘅流暢度提升。 嗯哼。 咁但係我哋而家要啲血氣走到去手嘅四肢，令到佢。比喺個發育成長去到我哋嗰、那個嗰支骨頭，因為細路仔嗰支骨嘅兩邊嘅骨臼咧係一路發育緊，先會延長嘅。如果啲血氣到到嘅話咧，就會好啲啦。咁我哋要加啲咩一齊煲咧？就用埋牛大力。 牛大力。 牛大力係啦。咁啊，仲可以加多一隻咧，叫雞血藤。嗱，唔難飲嘅，全部嘢都唔難飲嘅。啊，係田七難飲啲嘅啫。嚇，田七我 苦噶嘛，我記得 所以落少啲。 哦， 啊，我哋唔使嗱，因為你令嗱，你而家咁目標係俾小朋友嘛。如果你整得難飲嘅咧，佢就唔飲啦。 係啊，我嚟幾矮啊。 係啊，結果我飲。 咁我哋用以前嘅田七係啦。咁啊，跟住咧就用一兩嘅牛大力，因為牛大力冇乜味嘅。咁啊，食完咧牛咁有力喎，咁樣係嘛？强壮啊！咁佢其实系健脾益气、强筋骨嘅。咁啊，跟住就到鸡血藤。鸡血藤咧，我哋就初试嘅时候，我哋用三钱啦。 三钱， 系啦，佢有补血、舒筋活络。咁但系我哋仲要加啲甜甜地嘅枣落去。我哋可能加两粒蜜枣啦。好啦，通常一般人咧就会煲下猪展啦。但系如果真系要明显有效咧，就系要煲田鸡啦。吓，煲田 鸡好味啊， 系啦，田鸡嗱，好多人屋企都会即系煮餸嘅时候都会蒸下田鸡食啊咁样。其实田鸡就手硬硬脚硬硬噶嘛，佢就系想弱引归经， 就想你好似 走翻去啲手手脚脚嗰度硬硬硬，咁佢啲气血就会冲到去嗰啲手嘅四肢。呢个系当然系好多医师都系用呢个方法去建议啲家长煲汤俾啲细路，要活血。要引對手的四肢，要在食療立場去做，要定時去做。咁亦都好多家長亦都有試過呢個方法，都係有幫助。咁可以試下飲下呢個湯 啊。 所謂叫做要定時去做啦。咁如果係嘅話，應該 一個禮拜最基本要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係啦，嗱，當然啦，有一啲咧，即係細。又可能佢純粹想去強壯啲啫，但係可能去到佢發育階段，有啲已經上到去小六咯，或者入到中二三咯，都好似仲係未見佢長喎。咁啊，當然有啲時候咧，男仔咧，佢嗰個長高嘅情況就比女仔係會延遲。 係啊， 因為女仔佢個發育個生理係比男仔早啲。咁男仔就喺後面追翻轉頭嘅。咁所以但係調翻轉啦，啲阿媽咧有陣時會好擔心，哎呀死啦個仔仲係咁細粒添咁樣。即係我記得我哋讀中一嘅時候，企喺最前嘅同學仔， 女仔嚟嘅多數都係。 去到中五嘅時候，嗰個男仔已經跑到去到最尾最高啦，可以好犀利嗰個變化。咁呢個咧就係、呢個係男女生理嗰個特徵啫。但係始終總會阿媽就會有啲擔憂啦。 係啊，會啊。 所以咧就係俾呢一啲嘅湯水一個禮拜一次。如果喺有啲去到要揾工咯、我又想考警察啊，我又驚唔夠高啊。 十執八咯喎，嗰陣時。 係啦，嗰陣時候，咁佢先至喺嗰一剎那去追趕。 都仲谷到啊？ 就遲咯。 哦。 我以為佢又有一條方，但係到十七八你要考警察。 下個禮拜四都仲得喎，有時間。 唔係，我哋 我幾擔心。 我哋真係有遇過有啲去考試，佢想獎高啲，但係我話已經依家呢個階段 定咗咯，十七八。 咁但係當然即係話有好多手段，有啲醫師可以透過用針灸嘅方法啊，用推拿嘅方法啊，即係少少調整。是可以，但是你说真的用发育那个掌上去那个，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些人十七八去到二十二一他都还是在那里掌紧，但这些例子呢是很个别、 嗯、 是很个别、嗯、通常你去到十六七差不多都已经差不多成型了， 是、哦、 是，但是亦都有些有运动锻炼开的他真的会可以做得到的、 嗯、 不过呢就是要 keep 住每个礼拜最少一次，如果你真係覺得佢比較弱啲，想強啲、 嗯， 一個禮拜最少兩次。咁、 嗯、 但係亦都嗱，田七咧又咁講啦。如果佢真係對於田七呢個味道， 嗯，好抗拒， 係啦，會抗拒，咁、嗯、啊最多撇咗佢。 唔用， 係啦， 淨係用牛大力同埋雞 血。或者你初初開始嘅時候咧，由好少開始，俾佢慢慢感受。 真係咁難飲咩？田七 因為唔係嘅，因為嗱，小朋友有陣時你對於汤水，佢系咪好似大人对于嗰种养生保健提升？ 咁啊系， 细路仔多数唔中意饮， 即系好似要饮苦茶， 系啦，佢会有一种咁样嘅心情啦。咁 撩晒嘴， 除咗呢个田七牛大力鸡血藤啦，又有啲以前最基础嘅，就煲下嗰啲叫道仲。 道仲 系啦，因为道仲为一个主要材料啦，啊，咁佢我哋落一片大约三四钱咯，咁啊，因为你想吸引个小朋友去尝试啊嘛。 你嘅意思系加落去头先你嗰个汤， 另外一个汤水， 另外一个汤水， 你落三四钱嘅道仲，你落几片淮山，几粒杞子，又系放红萝卜猪展，咁嗱，可能系占有嗰个强壮嘅层面嘅成分好少嘅， 系。 但是就是一个好好好甜好好味的汤水，咁、 嗯、 你可以加啲鸡脚落去、 嗯、 令到佢呢習慣咗开始有，即係呢啲係一般汤水啫，佢都係咁 样㗎啦。即係呢个初级锻炼就係先用呢个 道 仲， 引到佢认识咗呢一样嘢，咁自不然佢咪会、慢慢惯咗囉，惯咗咁就飲咗就得㗎啦。 好啊，今日好开心啊，因为有三个汤水。 係呀。 係呀。仲有一個我哋有得飲嘅，就係、是、呢個老桑子土茯苓同埋煲呢、這個，好冇？ 好， 等於咁話，希望大家都快高長大， 身體健康。 好， 拜拜。 拜拜。 聽你談到可愛的他，已慣常係消化這一種戲碼，幾多新結識，天天都想話。还会吵架，天天不变化，不需新刺激，天天不变化。笑笑说起，淡淡道出，恋爱于你如闲事。我为了碰到，再学那个他，情意不断试。 谈恋爱啊，由叮当同埋吴若希嘅呢一首新歌，十二点快到啦，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之后仲有我哋一个钟头前。 开小火是一样似燃气，然而莫怨气，只想讲出心里语。 三十三度嘅温啊，相当之炎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8%。先喺十二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袁富华。对我嚟讲，乜嘢系快活？就系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屋企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 放松丝打， 好，放松丝打又嚟啦 ，Rachel 嚟啦。 各位听众好，我是风骚丝打的 Rachel， 好 的， 好， 欢迎啊，丽曹， 欢迎，欢迎，系啊，丽曹啊， 丽曹，你喺度就丽曹啦， 嘈啊嘈啊就热闹，热闹就开心，人要开心好多个方法啊，咁啊，今日风骚丝打 Rachel 啊，讲咩啊？ 最紧要开开心心啊， 系啊， 今日讲多巴胺， 哇，多巴胺咪就系开心咯， 就为开心啦， 今日都好开心，好 random 啊，头先我就咁梳个头咧，样样都笑得好开心， 系啊， 点解啊？ 把梳使唔使咁大啊？ 我头先好 random。咁拎咗把， 你攞出嚟俾人睇下， 咁大。 通常你带出街嗰啲梳嘅话，系有咁细得咁细噶嘛？但佢成把梳，哇，做鸡髀咁啊！使唔使咁细啊？你食开嗰啲，一次叫两只嗰只啊？你明唔明啊？系啦，成个咁样喺度梳，喺度梳，喺度，哇！真 系 好劲。发 发声嗰啲健康， 发发声啊！ 嗰啲好梳嗰啲梳咯。 系 人哋话咧，嗱，其实呢啲梳咧，除咗梳头之外咧，仲有啲叫咩按摩头皮嘅作用嘅， 系 系啦， 几好啊！呢啲就系年轻啦。 做咩啊？ 咪咯，就年青， 想拎把鸡髀咁大嘅梳 得，系咪赢得好啊？ 你攞鸡髀梳得，冇所谓啊，系啊， 所以我真系要笑，我就咁都得， 佢即刻喺度大笑，都心谂呢个女仔咩事？ 开心， 冇 错，开心系咁。 我就系多巴胺，我姓多，我叫把胺， 安哥， 咁仲有嘅多口安咧， 安姐， 好啦，点解要介绍多巴胺咧 ？Rachel 介绍多巴胺咧， 因为而家即系好多人都会讲多巴胺，想介绍下究竟咩系多巴胺？ 我知，快乐荷尔蒙， 冇错， 系啦，系荷尔蒙嘅一种，冇错，要做有某啲嘢嘅会挞着佢嘅，就会释放好多， 佢就越做越想做啦。快乐嘅一个，其实佢系一个脑嘅传递物质嚟嘅。 Yes， 咁佢除咗会释放快乐啦，佢仲有一个功能就系佢系一个有奖励机制嘅嘢， 系啊， 即系佢会令到你有动力去做嗰样嘢，然后你就会获得一个快感咁样。 系啊，你成日都奖励你自己啊， 系， 唔系呢个奖励。 呢个奖刮， 系 reward 自己。 呢个唔系奖励，呢个奖刮。 会噶，有时候某啲嘢嘅话，你做完之后，我觉得哇咁辛苦，我做完运动之后，哇一阵间我就哇好好地狠狠地去擦一擦。 喂，我真系有份噶， 啱唔啱？ 哇，我做完，譬如话录完音，我阵间就食个雪糕， 奖励下自己。 冇错，呢个就系一个就机制啦，冇错。 系咪咁嘅意思？ 擦着咗咯， 你就咁录完音咧，已经擦着咗啦。 系啊系啊， 因 为 你 已经快， 已经有成就感， 冇错， 唔需要食雪糕噶啦。 你有快感啦，已经系啊， 有冇快感啊？录音 有 有嘅， 但系佢仲有用怀疑嘅眼神。 系啊，但系我想佢真系大胆。 但我想问 Rachel 嗱，其实咧嗱，嗰个多巴胺咧，如果我系啲好简单嘅工作，系咪会少啲嘅嗰个叫奖励机制？即系个快感会咁多，但系越难嘅越即系叫好辛苦先做一样工作，系咪会更加多嘅？ 佢唔系在于难同埋诶同埋易嘅，系啊，但系你喜欢你自己中意嘅嘢，同埋就系有啲嘢嘅话，做完之后系特别容易可以达到嘅就系多巴胺。哇！如泉涌嘅，就 系 运动 啦，都系有分嘅， 有分 嘅，有 啲有啲會釋放多啲咯，有啲會少啲。即係例如普通食嘢都會有多巴胺啦，但係 絕對有啦。 係啊，你食普通嘢已經有㗎啦，但係你食朱古力或者咖啡，佢會多啲啲。即係係啦，即係例如做運動啊。打機其實點解打機咁開心？因為打機啊，睇短嗰啲影片咧，就會令你釋放更多咯。 點解嘅？ 冇啊，個腦嘅機制係咁，刺激咯。 我刺激佢係。 你依家坐我隔離有冇多巴胺啊？ 冇啦， 冇 ，sorry， 冇問埋啲咁嘅問題。 多不安，多不安，唔係多不安，多不安， 佢係不安，不 少少巴胺， 多不安。 冇問呢啲嘢啦，你戒咗佢，戒咗佢呢啲嘢，唔好問，好唔好啊？係，唔好令自己尷尬。我都覺得你尷尬， 但係佢唔尷尬。 咁你有冇多巴胺啊？坐 我有啊，佢頭先鬧我都有啊。好多系响声， 而家释放紧响声， 系啦。其实你对于多巴胺咧，你系会有一种就好似上咗即系个人嘅一个机制喺度咁样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啲，系咪？ 系啦，即系多巴胺系中性嘅。你如果控制得好咧，佢就会系一个好处咯。如果你控制得唔好，你就可能会建立咗一啲 坏习惯啦。拍拖有冇多巴胺噶？即系 绝对有啦， 社交有噶， 砰砰声 啊！佢好快， 我睇得出你有， 我知你一定。 但 系 你得唔得到咧？ 咁呢个系你啊嘛， 我知你做啊嘛， 咁开心吓， 唔系其实咧， 幸福嘅样， 多巴胺谂下都开心咧。 系啊，我而家得 睇下都开心， 系啊，得谂同睇嘅就而家咁好多咧呢啲恋爱就 系 咁样嘛，唔系，但系慢慢随住呢个即系新鲜感啦、减弱啦，多巴胺就会减少噶咯。 你系咪讲紧你啊？ 我真系傻女嚟嘅，我梗系唔系嗰个啦，我讲紧。 所以咧，佢一觉得降低嘅时候咧，佢又搵啲新嘅。 佢搵啲新嘅， 冇错啦。 人哋搵啲新嘅多巴胺， 太太听紧啦，冇咁样。 好啦，咁其实你又讲开呢一样嘢啦。头先我哋又讲到嘅就，原来有某啲嘅食物咧系充满住呢个多巴胺嘅。头先你讲到嘅就系话呢一个嘅黑朱古力啦，同埋咧， 咖啡 同埋咖啡啦， 香蕉都有嘅。 系啊，系啊，香蕉。 以我知道仲有一樣嘢嘅就係益生菌，係啊，其實都係會能夠提升你自己嘅多巴胺嘅。咁如果你或者真係想知道嘅就話，多巴胺不足嘅時候咧，反而就倒翻轉啦，就會令到你個人成個都覺得會易攰啊、唔開心啊，硬係好似唔知點樣就拿手唔成勢啊咁樣，所以其實可以冇動力咯，係啊，所以其實就係要留意下，其實多巴胺呢一樣嘢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啊，即係足要令到佢嘅就係佢要足夠咯，係咪？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嘢其實可以提一提大家？就是怎样可以做到有多些的多巴胺呢？ 其实呢是有一些方法的，有一些很学术的方法，就是呢你追求一些痛感呢它会产生多巴胺的。 追求痛感。 是啊，因为呢脑的机制是很神奇的，因为呢快乐和痛苦呢在个脑重叠在同一个区域。当你产生快乐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痛苦的。你产生痛苦的时候呢都会有快乐。但系咧，你產生即係例如你食甜嘢，你好開心，但其實你係會有啲焦慮嘅，你會有啲內疚嘅感覺。 又肥啦，又肥啦，又食朱古力啦， 係啦。所以當你主動去追求一啲痛感咧，你反而會有一啲快樂，但係佢係唔係一個焦慮嘅，即係唔會令你焦慮。 感到焦慮嘅快樂， 即係例如即刻衝個凍水涼。佢雖然係有少少痛苦，但係你係會個人醒曬，同埋你會覺得開心。 凍水涼點解會痛苦啊？即係你冬天沖個凍水涼， 即係做一啲 你夏天沖個凍水涼好爽嘅喎。 全凍水喎， 全凍水。 你沖全凍水。 夏天係全凍水啊！夏天 凍水涼梗係凍全凍水 啦。係喎，凍水涼梗係全凍水啦。 你哋全部都沖凍水涼。 係啊， 夏天嗱夏天 都沖， 我而家都沖㗎。 夏天係啊。 又咁 講，不過有啲人冬天都衝凍水涼， 一定要係凍水涼嘅，即係做一啲你冇咁 哦，即係35度啊，34度。 唔係你唔一定要沖涼，你可以做掌上壓都。 唔係嘅，相比之下嘅話，你諗下，沖一個熱水涼係會舒服過沖一個凍水涼嘅。沖一個凍水涼嘅話，有時你係又需要有一啲心理準備嘅，係 咪？ 係你就話，哇， 沖凍水涼咧，應該由腳開始洗起，即係手啊腳，即係嗰啲冇咁凍嘅地方。 但係夏天日日都要沖凍水涼， 我係。 但係夏天咁熱，點解唔沖凍水？我反而唔係，你從來都唔沖凍水，你未有冇沖過凍水？ 我沖啊，但係唔係全凍咯。 啊， 即係咁就唔係凍水，咁就唔係凍水涼啦，就係温水啦。 冇乜點沖。 你試下，沖完之後咧好爽噶，係啊。 怪知你哋咁多巴胺啦，咁開心。 唔係，我係 你睇到我啲多巴胺 走曬出嚟， 幾健掛咗喺度， 流緊 流 晒出嚟，成地都系，成地抹翻啲多巴胺，唔该你，太多啦。 嗱，冲动水量如果咁讲法嘅话咧，大家拎出嚟嘅就见仁见智啦，系咪？即系有人会觉得，诶、原来系一个即系释放嘅。 如果你系习惯咗，就冇呢个功能， 就冇咯。系、 嗱，我想 讲嚟讲唔痛苦。 嗱，其实夏天咧冲动水量真系唔系好痛苦，但系反而我觉得咧，啲阿叔叔婶婶咧。冬天咧去游冻水啊，游水啊，净系咧你有冇试过即系比较冻嘅天气咧？唔好话游水啊，你喺嗰啲海滩，你如果着得好单薄嘅着泳衣咧，你应该都好冻嘅，仲要落水。但系佢哋成日话咩啊？落咗水就唔冻噶啦，咁可能嘅。落咗水一开始游咧，成个啲多巴胺砰砰声咧，佢就好开心啦。即系咁咯，系、 好喺呢个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呢个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已经系生效咗啦咁所以若果就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嘅话，记住 小心小心， 适时嘅时候要休息一下，同埋就要饮多啲水。 冇错， 继续， 好继续， 系 继续就系、是、咁。除咗呢个追求少少嘅痛感啦，即系例如，其实或者做掌上压都得，即系有时咧我会好冇动力做嘢咧，我喺地下做几下掌上压咧， 我唔怪之得啦，我哋成日见到 梁生 喺度做啊，原来佢冇动力。 你冇試過， 我冇試過。 經 常，你有冇睇過啊？我自拍自俾睇。 你自拍都 我自拍成佢耐唔耐，佢就喺佢自己嗰、那個誒係啊個 panel 嗰度就。 单手嘅仲要， 系仲要拍一下，拍埋肯定啦。 年轻人，世界上好多嘢咧，听完就算啦。 系咪真噶呢 个？ 真嘅，听完就算啦。 喂，佢搞到我哋好似讲大话。好，你下次你呢一世都唔好再做，我一定会拍一条片。 同埋 Michael 系咪觉得做完就即刻个脑醒一醒啊？ 其实嗱，其实我觉得每日都要喐下啲肌肉咯。即係等啲肌肉有叫做 stimulation 啦，即係有刺激 咯。咩純啊？ 但係你如果唔做運動咧，你嗰啲係即係你得唔到一啲嘅運，即係刺激咯。咁所以係兩樣都要喐動下啲肌肉咯。 我哋又試下啦，我哋又學下佢，好嘛？係咯， 活化 一齊活 化下。 我都有做，但係我唔會喺直播室做，咁得唔得？OK， 下一个， 仲有啲方法就系例如延迟，即系控制你个多巴胺嘅释放啊，即系例如 点啊，即系 即系例如 揿住佢啊， 啊系啊系啊， 揿住 用咩方法？用咩方法？用咩方法？ 即系咧，例如你有你冇试过夜晚好想食甜嘢啊？ 有， 你 就 控制住，食住，你可能等半个钟，你已经唔想食。 哦，即系 唔会。 我明白，我明白，呢个咧就系人哋玩嘛。去想去厕所唔好去住，忍住，到你好想去咧就去啦，哇，几开心！ 我唔赞成你讲呢样嘢， 唔赞成。 系啊，越揿住嗰样嘢个你就越谂住同自己讲，唔好谂啊，唔好谂，系啊。 系啊， 半个钟头之后就唔记得噶啦。 但系 其实 我 谂 你知唔系唔食，不过系半个钟头食更加开心系嘛？ 系有少少欺骗大脑嘅感觉，即系。我覺得 work 我唔會啊。 唔係，例如 我梗係唔會呃自己個腦啦。 唔係就係咯， 唔係我會話聽日先食咯。 咁你真係聽日先食啊？係 啊，聽日先食啊， 唔得 噶。咁樣咁點啊？即係 抑 壓個多巴胺，即係想佢唔去唔開冇多巴胺啊。 即 係 當你真係好上癮一件事嘅時候，你停一停，佢就 諗， 佢嗰個水平就會跌翻落嚟。即係 你即係有啲嘢你唔想做咁多， 咁你唔係好想做嗰樣嘢咯？ 唔係講緊壞習慣嘅。 我知啊，即係食甜嘢啊嘛，係啊，唔應該咁樣講。應用喺個就食甜嘢嗰度嘅話，我係唔得嘅。我係會越撳我越想食嘅。跟住我就唉，明明都話七點鐘想食㗎啦，做乜撳到而家十點鐘先？想食咪仲衰，食完之后 你 仲焦虑 先。 我到最后尾嘅，我都系会食，但系我食完之后，我又要瞓嘅话，就会令到我好唔开心。咁所以我就会，我就会嬲我自己咯。我就会七点钟想食就食啦，李丽蓉，你明唔明啊？即系咁咯。 想嘅时候就食啲， 想嘅时候就食少少。 咩食啲啊？ 满足咗自己呢 一啲就食落去噶啦。 咁如果一路食落去，咪都一路咁夜晚都系会嬲自己 嘅。至少我开心咗先。 系啊， 系啊，即系我有时候我会咁样称嘅。 时间好似冲淡一切啊，夜咗佢唔记得。 唔系，喂，等下我瞓 瞓咗又冇事， 就唔记得。 系啊， 我听日又嚟。 因为一路食，我日日都食，我变咗。 系啊， 开心咯， 最紧要开心 咯，真系咯。好啦，仲有冇？ 仲有啲简单啲嘅，就 你不停 讲 出嚟，不停我哋喺度 ban 佢， 晒太阳 ban 唔到啊啩？ 晒太阳， 系啊，晒太阳系最简单直接， 呢个 就有多巴胺释放 啊。系啊，冇错，我同意嘅，我同意嘅。同埋晒太阳，你唔知点解你会觉得嘅就，我做紧真嘢，令到我自己好健康。 系， 所以就你觉得好正嘅。 咦，咁啊，咪你好多安多巴胺， 佢成日都 晒 啦， 我少咗啦。不过有呢样嘢咧，唔鼓励大家 乜， 唔鼓励咩叫乜，唔鼓励大家太多啦。即系晒太阳，如果即系叫做过咗浓咧，对 皮肤病， 皮肤唔系咁好咯，即系未必系病嘅，但系嗰啲叫沉醉啦，黑色素啊，你第时就知啦，嗰啲叫斑啊。 会系 唔系唔系，你可以晒，但系有某啲地方你就要搽防晒。 某啲时间要 防晒，系吸收唔到维他命 D 嘅维他命 E 嘅。 例如咩时间唔好晒啊？ 正中咧十二点啊，即系最晒嗰个时间咯。同埋其实如果夏天而家咧十点零十一点已经好灼热嘅啦。如果你又晒 收晒太阳先去晒咧， 即系夜晚 七点 即系晒月光咯，系咪？七点我同意，我同意。 Michael 会几点晒啊？咁 哇，十点到十二点呢段时间咯，即系十二点我就唔晒噶啦，即系我以前就会少晒。我今日唔系讲开咩，只有讲假期系啦， 系啊，佢系晒命， 晒命 系啊，佢系晒命，系我觉得系嘅，因为其实你好明显嘅，譬如可能嗰段时间不断咁落雨，你觉唔觉得个人系会唔开心嘅？ 系啊， 系咪？又或者你咪住某啲个地方，我成日都落雨嘅话咧，你个人都比较抑郁啲嘅。真系太阳好紧要。 诶，外国有嗰种叫 winter depression， 冇错， 三四点 就天黑啦， 天黑之后就好多人都会唔开心咯。 系噶，所以嘅就系我太阳系好紧要。 重要， 冇 错， 系啊，好啦，咁啊，阳光之外咧，我哋有食嘢啦，系咪？冲冻水凉啦，有冇啲咩嘢啊？ 笑算唔算啊？听 音乐啊， 系啊系啊，听音乐都系噶。 哦， 而家有啲仲叫做多巴胺音乐添， 有 即系社交媒体有啊，你 search 多巴胺音乐就 咁会点啊？你音乐系好兴奋嘅，平静嘅， 令到你个人 relax 啲，咁样你就会觉得开心啲。 系啊，某啲佢哋研究出某啲音乐系会特别释放多啲多巴胺， 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社交，系嘛，同朋友倾下偈， 系啊，有亲密行为都 系啊， 即系 揽啊嗰啲都会释放多啲。 我黑系嘅，即系有一段时间成日都会讲紧嘅，就系话有一种接触啊，同人同人之间嘅有一种接触咧，而嗰种接触嘅话，其实系由细个而嚟嘅。你谂下，你妈妈第一下嘅时候系抱住你嘅，所以呢一样嘢嘅话，你系会觉得有一种好好嘅安全感嘅。我唔怪得知我成个礼拜日咁开心咯。你头先讲嗰几样嘢嘅话，我都有做，我有听音乐啦，喺音乐。喺音樂裏面嘅話咧，我就可以做運動啦，因為我係跳舞。再加埋之後嘅話，我哋會一班人一齊去社交，我哋一齊去食飯。 哇！ 開心全員，全部齊 你三樣嘢齊曬啊！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其實大家係咪可以做呢一樣嘢咧？就係同你一班朋友，大家結伴一齊去做一樣嘢，大家係開心嘅。做完運動之後嘅話咧，大家去食一餐。 耶！ 冇錯。 啊，咁就得啦。 跟住臨翻屋企前，再同嗰個人攬一下。 哦，有嘅有嘅，我哋都有。我哋再见嘅时候，大家拜拜拜拜，你听日晚风见啦，咁样咯。 好，最紧大家 好啊， 天天开心，多谢风骚师大。 多谢， 最紧要开心就系 多巴胺套餐， 听到 开开心心， 多巴胺快活人啊！好，十二点半后翻嚟，我哋有今日片段人间。 谁人问在路上是庞然大物，对我诸多阻挠，一手太扭曲，即使要我急刹都刹死的在停停坐坐看远山的天在天窗要打开，纵不知去向风吹过就可爱，随我走 ride it up， 洗掉我乱节奏保持平衡，马路五线铺再来那美好留几多个弯，如何能多，就像是行为艺术，我已这足飞行，即刻有快感，那步步直接我的过程不等，随我走 ，ride it up， 细的我的节奏保持平衡，马路五线铺慢慢那对去不到，随我走 ，ride it up， 对方世界控制一样平衡。有也有好，以后我拣我的新时代。 走 ，Run it up， 再听努力节奏，保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美容集团舒适宝日前宣布暂时全线结业，特区政府话高度关注，已经成立跨部门专责调查小组，务求尽快处理有关个案。海关同警方会分别就商品说明条例的不良营商手法同埋有没有涉及其他刑事罪行方面作出重点跟进调查，如果发现违反相关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截至昨日下午四点，海关同埋警方分别接获733宗同19宗相关举报。消委会话，截至昨日收到1725宗相关投诉，涉及金额最高的一宗个案超过180万，投诉人在舒适宝签了三份会籍，超过1900堂私人教练课堂，有会籍在13年后，即是2037年先至生效。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跨部门小组非常重要，因为消费者面对不明朗情况可能需要求助，他呼吁商户尽快交代后续情况，包括是否已经有新商户接手。政府发行第九批银色债券，规模500亿，保证息率不少过四厘。中大刘助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说，现在市场上的定期息率已经少过四厘，而且未来息口是呈向下趋势，今次银债市的年期是三年，到时息口可能只是得一至两厘，所以他认为今次银债的息率是非常吸引。庄太亮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估计，今次银债的发行额将可以达到550亿。至于新一批银债第一次放在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之下发行，发债所得的收入可以分配给合资格的长远基建工程。庄太亮说，以往政府有足够资金的时候，银债募集所得的资金主要用作集资，但是现在政府需要钱，发债就真正发挥它的功能，用作基建发展。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极力鼓吹分裂谬论，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此是绝不能容忍同姑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陈斌华回应有关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提问时说，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愿望，无法阻挡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势头。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完善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始终在祖国大陆，这个始终是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台独势力胆敢挺而走险，必将受到坚决和彻底粉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2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57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18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9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66元，跌2.5元，阿里巴巴80.6元，跌1元，中海油18.32元，跌8.4元，腾讯控股367元，跌6元，美团118.8元，

你系我啊？ 喂，阿婆，你有冇搞错啊？横睇掂睇我边度似白爷公啊？ 嗱、 我同你讲，我行年双廿八，点都未系白爷公啩？ 白爷公，你听住啦，你个身极度劳损， 吓、 你个肝烟酒过多，已经好枯干噶啦， 唔系啩？ 成个人就好似条废柴咁， 吓废柴， 咩用都冇啊！咁你话你系咪成个一无是处嘅八夜空啊？ 原来我真系去到咁嘅地步，哎、真系生无可恋啦！咁我留喺呢个世界仲有咩偷生嘅价值？我不如， 你屙完未啊，八夜空？ 我屙完啦，婆婆。 叫我污糟婆婆， 哦污糟婆婆，啊污糟婆婆啊！我如今去到呢个境地，我该如何是好呢？ 第二只耳仔埋你啦， 咁、 只要你咁，跟住咁咁， 咁， 咁自然就，系咪天衣无缝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诶、你呢个讲法真系非常 perfect 啊！ 咁我等你好消息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拜拜！ 拜拜拜拜！哎呀，唔记得问污糟婆婆攞联络添。污糟婆婆，污糟，喂，佢一声唔见咗，唔通佢神仙嚟嘅？啊，婆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污糟婆婆，咪走啊！老天爷，系你逼我走上绝路，不过我系唔会低头嘅，睇住嚟啦！ 奇闻啊，奇闻啊，济公助现啊，我哋条村有得救啦，济公复活啦！ 各位乡亲父老、叔伯兄弟啊，哥哥姐姐，今日细佬即系济公 2.0 初到贵境啊，所谓人生路不熟啊，为咗草盘村翻乡下侍奉连住古稀嘅祖父祖母啊，仲有年近花甲之年嘅义父义母、契哥契妈等等等等，姑丈姑母。咁答随先啊！啊，各位，我未讲完，我仲要养育八个仔女、四个师生之类。总之，还望各位乡亲父老解救细路喺危难之中，大恩大德，没此难忘。讲咗好多你啦，啊，咁啊，为报答各位慷慨解囊二座细路咧，细路今日喺度行善积福，积咩福啊？嗱，大家见唔见到我手上呢粒咩嚟嘅咧？啊，呢粒大大粒啊！大声啲，冇错，呢粒就系起死回魂丹。哇，系咪听个名字都好劲咧？呢粒回魂丹会点啊？一吞咗佢，哇，半个时辰之内会点啊？大家知唔知？ 起死回丹，起死回丹。 好，冇错，讲得好，各位街坊父老果然系非常聪明，就系、是、起死回生啦啊！ 诶、你个何方小子啊，喺度远哇叫埋啊嚟啊！ 哎，你男人女讲起咁嘅， 再理得我，我自己都唔知道。 就系叫做姓济名公， 济公公啊嘛， 冇错、 啊。请你可以喺一炷香嘅时间之内离开呢度啊，执干净嗰啲地方，唔好要我难做啊！如果唔系嘅话咧， 笑完未啊？ 我系 你笑完咪先？得啦得啦，你当我济公公公危开玩笑等啦，等我嚟教训你。我睇， 哇！ 二龙争珠， 我点啊？我踩爆 踩我粒珠咁毒，我闪，我再强攻你嘅下盘，踢你上五寸、下五寸、 哎、 中间五寸、周围五寸，逐寸攻你死死死！ 哎呀哎呀哎呀！好晕啊我！ 听唔听到啲风声？ 哎呀！哇，好劲！ 你唔好炸死啊！再啄你魂啫， 啄我魂啫！哎呀哎呀！ 摸你狗命，送你归西！ 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啊！交出人命啦！快啲搵人报官啊！ 哎，且慢。 咩事啊？搞错啊！报官啊！ 各位，嗱，依家呢个时候咧就咩啊？睇下我粒起死回魂丹可以将佢点啦？冇错， 起 up 写 dead 回 come back 杀 life 唔该喂，又俾杯水我唔该。 阿先生啊， 咩啊？ 我口水得唔得？ 咩水都得。你好嗱，大家唔好眨眼，急急如律令，天兵天将，十万火急来听命。阎王爷爷请放手，牛头马面请让路，速速还我姑娘命，还我姑娘命。嘿，起身，喂，起身啦喂， 喂，佢冇反应喎、啊，真系出嘢未咧？快啲报官啦、啊！ 起身啦喂， 想话起身系嘛？唔好叫我姑娘啊，搞清楚我咩嚟啊？ 哦，对唔住，唔好意思。 七三分账啊！ 唔得，讲好三七嘅，不过系你三我七、啊， 我六你四咧。 喂，点啊点啊！ 官差大人，嗰边有命案啦、啊，快啲过去睇下、啊。 哎呀哎呀，杀你啊！快啲激起起身！ 哎呀！发生咩事？发生咩事？ 哎呀！阿姑娘定小姐定先生，你冇事就好啦、哎。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头先其实咧、啊，你一路唔醒咧，发生咩事啊？ 哎，我刚才啊。好似喺鬼门关嗰度行咗个圈翻嚟啊！ 咦，当真？咁你见到啲咩嘢啊？ 哎呀，我见到有个死到好惨，成块面烂晒，好似你咁样，好似俾人哋打到十八层地狱咁样啊！ 唔好讲埋晒呢啲啊，不如你讲下咧，你食咗嗰粒起死回魂丹有咩感觉？系咪好好多？好似只手拉翻你出嚟咁啊？系咪嗰啲咁啊？吓，点啊点啊？我嗰粒丹咧，系咪真系帮到你起死回生啊？ 嗱、 我都话林使佢讲啦，我都系我呢粒咧起死回魂丹。系好靓强嘅咧，嗱，各位街坊父老，每粒原价300两，今日早料优惠，某一粒咧就100两，仲买一粒送两粒 ，buy one get two free， 即系话100两有4粒，哇，抵到烂，抵到跌破底噶，买啦喂，买啦喂， 我要100粒，我要100粒， 要200粒啊，睇半口啊，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且慢， 咩事啊？ 大家去睇下呢一粒烂鬼嘅起死回魂丹啊！ 有咩问题啊？ 啊，系问题就大啦！大家睇一个起字，原本啊应该系起身啊，早起个起啊，系嘛？点知写错咗欢喜个喜 啊！ 大家利是个利咩？意思啊，即系好喜欢去死啊！ 喂，唔好笑住啊，成日都。点会咁噶？我琴日问你起死回生，个喜字你话系呢个，你善我啊？你咁卑鄙嘅？ 行开，我未讲完。仲有嘅，有效嘅日期真系点啊？食一世啊，垃圾、啊！ 喂，嗱，我警告你，你唔好再讲吓，最多七三，你七我三，收口啦，唔该你。 收声啊！我未讲完啊，最关键嘅就系大家知唔知啊？大家知唔知系乜嘢？大家知唔知冇成分啊嘛？系嘛？嗱，大家知唔知道呢一粒咁嘅烂鬼嘢里边有啲乜嘢啊？有冇钙啊？有冇糖分啊？有冇脂肪啊？有冇胡萝卜素啊？哎呀，知啊！里面系乜嘢？有啲咩成分你又唔知嘅话，食咗就到啊！你唔知会点算好啊？简直就垃圾！ 你又唔要啊？ 我冇道理啊！ 你又似你，你好嘢，你睇住嚟，我唔会放过你嘅。 唉，好咯，奸相中原都走咗咧。咁我嚟埋，你望过嚟，望过嚟，望过嚟。 有咩好嘢？有咩好嘢？ 嗱，其实咁样，我都有代理另外有一间药厂嘅救命仙丹，呢一只就系福大命大大粒丸啊！有咩好处啊？哎呀，有咩好处啫？你知唔知？唔知我话俾你知，就系食咗之后嘅话，福大命大啊嘛！大家以为我今年几岁啊？ 36， 45， 哇！你保养得好好啊，真系。 我话你听啊， 系 75啊， 哇！ 70岁啊，我今年75啊，我点解咁后生啊？点解我啲皮肤可以咁冻 啊？冻啊！冻啊！因为食咗福大命大， 你真系美貌与智慧平重啊！点解我啲皮肤会白里透红啊，晶莹通透啊？ 福大命大， 大家想唔想知道有咩成分？ 想， 好。就系有、 啊，我要福大命 大，我要福大命大， 喂，你唔好阻住我啦，我要啊， 各位乡亲父老，多谢大家支持啊！今日我带嚟嘅就已经卖晒啦，我听日再嚟摆档， 好啊， 只要同马路， 唔该，你咧可唔可以让我？背脊嗰度签我名啊 ！Of course 啦， 我都要福大命大， hey, 你撑住啊！我哋支持你噶， 支持福大命大， 唔好喊，唔好喊，你咪趴喺我度，你喊阵先，你系啊，揽阵先，乖啊乖，你嚟，你唔好跟住我吓。 即係好似 security 咁樣，我唔慣嘅。你快啲翻屋企喎，你俾心機做功課嚇，都好似書知唔知道啊？ 噶啦， 唔好放棄自己。我睇你個樣，我知道你打照一日定會出人頭地嘅。 多謝 Goodbye，Goodbye。 Bye bye。 唉，激死人啦，激死人啦，激死我济公啦！呢个时候我一定要报，一定要报啊！喂啊，见到你好啦，喂，阿污糟婆婆，点解你介绍我合作嗰个女仔，最后竟然扇我嘅，反转猪肚，话我啲嘢唔得？ 白夜空，你耍我无措，你唔觉得你嘅遭遇系老天爷对你嘅考验嚟嘅咩？ 考验老天爷考我啲咩啊？ 今日老天爷考你嘅 EQ， E 咩 Q 啊？ 系 EQ， EQ 即系乜嘢啊 ？EQ 即系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简称 EQ， 即系情绪相数，全称情绪智慧相数，简称情商，系一种自我情绪控制能力嘅指数，由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沙洛维是1991年创立，属于发展心理学范畴。 哇，污糟婆婆你讲的科星文啊，咩彼得沙洛维边个啊，英文点讲啊？ 英文嗰啲唔考嘅，唔使识，唔使识。 哦，唔识啊？喂，咁污糟婆婆啊，咁头先咧考完之后我 EQ 成绩点啊？ 啱啱睇完，我觉得你三粒星到啦、 啊。三粒星，三粒星即系好定唔好合格啊？叻唔叻仔啊？ 白夜公，唔好乜都问我啦。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啦，你快去先啦吓、 哦。 我攰啦，你先走先啦。听日我再同你商议一下，下一步点做。 好啦好啦，咁我走先啦吓，走啦走啦。 条傻仔走咗啦，出嚟啦！ 我真系冇见过啲咁蠢嘅人嘅。 唔好理佢，唔好理佢。我哋今日赚咗几多银两啊？ 你睇下，你睇下啦！ 哇，倒晒出嚟啊！涌出嚟啊！ 等我倒晒出嚟，然后我哋慢慢数嘅。 哇哇！喂，下个星期三，我哋一于食过翻寻味啦。 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输晒心艺帝啊，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噱头劲，乱搏懵捞变满角啊，唔曳做军监等经已系啊成例，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洗兴做老千梗好搵过啊，皇帝扮蟹奶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怕现形。千斤好搵过啊，皇帝扮蟹奶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鬼马双星，鬼马双星， 真系有型啊， 真系。 有型啦！今日呢个咧济公 2.0 咧就系第一集嘅吓，系最后一集。 多巴胺啊！ 多巴胺多唔多啊？ 劲有劲有，好好啊！唔系，每一日嘅话做节目嘅话，真系多巴胺释放， 系冇错， 真系如泉涌。 希望听嘅朋友都系多巴胺多多多多多多。 最紧要就系 冇错， 开开心心。 Yes， yeah。喂，风骚师打， 系 记住啦，下个礼拜再带啲多巴胺嚟，好唔好？ 好， 好， 一人一份，大家。 OK， 下巴轻轻， 系啊， 真 系 好， 记得啦吧。 好啦，多谢大家， 多谢你， 黄山十四度啦，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热热非常之热，得闲饮多啲水，继续听住香港 Radio 2，听日风骚过 ，OK。 再见，拜拜， 拜拜。 Design